请你打开圣经，我们还是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三到三十三节。这段经文还有相关的，最后的那个晚餐的经文，在福音书里面，改革中会称这经文叫做所谓的 Words of Institution， 就是主耶稣他设立圣餐的经文或道，设立圣餐的道。所以在我们的传统之中，当我们施行圣礼的时候，我们认知这不仅是可见的道，我们也认知如果这可见的道没有可听到的道陪伴他，就没有效用。所以这所谓的 Words of Institution 设立的道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主设立的这个圣餐过程之中。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三到三十三节由我来念。使徒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姐妹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候。我们最喜欢的清教徒之一 Stephen Charnock 常诺克说，在所有的信仰行动之中，吃主的晚餐使我们享有与上帝最亲密的团契。他说这很有趣，他说这个团契甚至过于我们在祷告之中与上帝所享有的团契。他说我们在祷告之中向上帝提出祈求，或者感谢上帝所赐下的恩典，但是在主的晚餐里面，我们直接受到上帝的邀请，坐在他的餐桌上，吃他所赐给我们的饼，喝他所赐给我们的杯。我们都明白是主耶稣他自己在他的晚餐之中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不多思想，在这餐桌上，天父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们上过三一论的人知道，正统三一论有一个原则，就是三位一体，外在工作不可分割。简单的意思就是，三位一体，上帝这三个位格都参与所有创造与救赎的工作。这表示天父和圣灵从来不缺席主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他道成肉身，包括十字架，包括主的晚餐。这确实是主的晚餐，但这绝不是主耶稣他自己一个人的晚餐。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约，你们都喝这杯，这不仅是上帝儿子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也是天父上帝邀请我们来吃他儿子的肉，喝他儿子的血，也是圣灵驱使我们渴望吃主的筵席。你或许从来没有这样思想过主的晚餐，你从来没有想到好的三一论可以帮助你更加善用主的晚餐这个恩典媒介。我要至少你今天有机会思想。今天的经文提到大而可畏的上帝，在天上大而可畏的上帝。而弟兄姐妹，我们居然来到这一位大而可畏的上帝餐桌前，与他享有最亲密的团契，都因为他儿子舍去自己，把他自己的肉给我们吃，把他的血给我们喝。So, 上帝儿子如今不在地上，我们也不强迫他从天上降下来淋在这饼和这酒之中，反而如加尔文说，当我们凭着信心 在地上吃主的晚餐，圣灵就将我们带到天上的主面前。加尔文可以非常神秘主义，这样我们就真实的属灵的有份于团契于三一上帝。奥古斯丁说，这饼和酒是可见的道。查诺克说，主的晚餐是主耶稣他所留给我们的自画像。就此来说，这饼和这酒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自己容许我们在地上一撇荣福之官。就此来说，每当这个小小简陋的教会忠实的施行主的晚餐，我们不仅来到主的面前，新天新地更提早降临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吃他的晚餐，你纪念你的主，你就思念他赐给你何等的恩典，他把他自己给了你，就没有不什么不给你们的。所以不要枉费他的恩典，也不要将恩典占为己有。你吃主的晚餐，就至少明白他为你舍去自己，你就不能再为自己活，你就必须为他活，也必然为彼此舍身。这我希望在心腹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你来到教会只受人服侍而从来不服侍人，如果你的儿女来到教会只受其他弟兄姐妹服侍而你自己从来不服侍其他弟兄姐妹的儿女，你需要为此认罪悔改。如果你不为此认罪悔改，你就不按理吃主的晚餐，这个对你来说就不是恩典，反而有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认真看待这个警告，这个是一个改革宗教会牧者需要做的所谓的护卫主的餐桌，免得有人不按理吃主的晚餐。而且你们并非没有见过不听警告的人，他们最终落入何等可怕的属灵光景。守着晚餐是主他自己赐给属于他的人，他的肢体吃的，就是教会的成员吃的。所以我们邀请所有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不管正式还是非正式，但是你是委身在一个真实基督教会的成员来吃主的晚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越加效法他。他怎样为我们舍己，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如今我们具体的领受这个恩典，也就应该具体的彼此施恩。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就求你总叫我们借着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总不忘记你，总思念你，明白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来未曾见过你儿子却爱他的人，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满足，就越加渴望要见他的那一天。愿我们中间没有不按理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了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他当时应该还没有塑胶袋，祝谢了就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也可以用成圣的想象力，想象门徒们那天晚上听到主耶稣这样讲这句话，他们心中有何感想。在新天新地，我会问彼得，那天晚上你心中有何感想。如果你在这里聚会还不是心福成员的，我们邀请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愿意委身在一个教会的，或者来访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享用主的晚餐。但是如果你持续在这里聚会没有成为心福的成员，你就不能够领主的晚餐。通常是在这里稳定聚会三个月之后，我们会邀请你成为心福的成员。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天晚上，在他要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之前几个小时，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这是立约的血，为多人舍去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要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孩子们，我们刚提到，这个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他的身体和他的血，这是可见的道。乐乐，你们中间还没有办法领主的晚餐的孩子们，我要你们看这可见的道，就使你们心中也渴望要吃这饼，喝这酒。其实就是要有份于你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犯罪，你需要领受这个恩典，才能够对付罪。但是如果你不悔改，你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不应该吃这饼喝这酒，因为这酒是为多人舍去的，使罪得赦免。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不是我们够好，不是我们够顺服，不是我们爱的够，而是你爱我们。你的儿子就是赐给我们的上帝儿子，他为我们死，他将自己毫无保留的舍去给了我们，肉和血都给了我们，这就是爱。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他没有只顾他自己的事，他顾念我们的事。这饼和杯表明他的死，其实就表明你爱我们。我们就也吃也喝，就确认我们是蒙你所爱，也就必然爱你儿子，也就必然彼此相爱的人。愿今天每一位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是与主耶稣我们的主同死同复活。我们领受的是他的身体，他的血，